所以話善男子啊，啊呢、這個善男子咧，依大菩提善德通達，各通二類盡佛境界。依大菩提顯示唔係小菩提，乜嘢叫做小菩提啊？小菩提係二乘聖人所證嘅，哦係有行道嘅。咁啊，菩提咧分亦各度，係眾生本嚟具足個智光，亦即係能證嘅智慧，有三種啊。一係實智菩提，各一切法皆空；二係方便智菩提，各一切法皆假；三係增勝菩提，各一切法皆中。響眾生嘅迷慧咧，我哋本嚟係具足呢個三菩提啊，但係我哋冇呢個菩提嘅作用，所以不失而等於失啊，唔係障礙都變成障礙。而加呢個菩薩咧，加功用道啊，係由呢一個光慧地一直一直通道通道通道四十一位以後啊，再加埋四加行嘅力量，咁所以咧就依呢個法所證嘅大菩提咧係善德通達啦。對於自性菩提深切明了，所以咧叫做善德通達。進法境界，法嘅境界係乜嘢？係涅大般涅槃。是所證的理，菩薩以能覺的智正本覺理，能證所證都同依法，以法的妙覺融會共通啊，所以呢能盡知法的微妙的境界，依法所證的他已經證得啊，因此呢他內心非常非常歡喜，所以初地菩薩叫做歡喜地。咁第二地係乜嘢咧？咁第二地叫做離垢地，哦，二性入同，同性亦滅啊，名離垢地。二性嚇係指四十五心，四十一心裏邊加四加行係咪四十五心啊？四十五心每一個階段嘅心咧都係唔同嘅。叫做二性，虽然是四字以后啊，已经同以而来同一气氛为真佛子，但是所证的未心未齐法的境界叫做二性。而家欢喜地呢，能证所证都同依法，叫做同性。從呢個自行向位進入呢個初地啊，係二性入同。對呢個同咧，係講呢個二啊，因呢個二咧而入呢而立呢個同啊，都係仲有呢個境界存在，未能忘卻呢個境界。既然未曾忘呢個境界咧，仲有呢個心垢。心里面呢仲有一种境界執着。现在初地呢就唔係啦。初地呢係用呢个无功用道呢，係乜嘢叫做无功用道，咩叫做有功用道。有功用道呢就係见有能修所修。无功用道呢係能修所修打成一片。自自等于我哋开车下，我哋开车一开车一踏车要加油，係咪加油先擦動，但是當我哋咧加油開車嘅時候咧，就嚟停車啦咁，我哋唔需要加油嘅。但呢部車仲係向前進緊，係咪啊？呢個叫做無功用道，哦，即係話而家咧由信自行向呢個四加行四十五心咧，都係要加功擦增嘅，進入十地境界咧。已經是不需要用功了，已經是沒有能修所修，能證所證，自自然然向前迷進的了，一叫做無功用道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初地以後，修而無修，證而無證，不至於 不至於同，所以呢這個同不等異性是滅，同性亦滅，就叫做離開這個三個無執著，叫做離教地。第三地呢正極明生，明發光地，現在進入地呢就已經 很容易明白了。這個離教地呢，心是離，三教是已經離了，離教地，所以就得到清淨咯。現在將離教的離亦離，到這個時候呢教盡正極，所以呢就能夠發揮佛道的一切種子，即是前面經文所說正極光通達，因此叫做發光地。明極覺滿，明言慧地是第四地，這個發光地呢是明的開始。現在再進一步呢，這個明呢已經達到極點了，能覺的智已經圓滿，以這個智慧的火燒盡煩惱的心，好像火焰好猛好猛，等於這個猛火燒這個墨一樣，叫做炎慧地。這個炎慧地呢是第四地，一切同而所不能至，叫做能勝地。地前十地之前的智慧叫做義，地上智慧叫做同，初地呢是能夠覺通而來，已經滅這個異性。二地呢再將這個同性亦滅呢，離開這個 三教。三地呢又正極而明，四地呢明極而滿，到這一度呢已經異同的三教通通取消，遠超越前面所有的位置，所有功德都不能及這一地，自行向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的功德都不能夠及這一地，不能及這個第五地，所以叫做能勝地。無為爭議勝淨明路，明現前地，爭議妙性本來天然不假造作，叫做無為。由於後後勝於前前，所以呢正極而明，繼這個明極之後而覺滿，進一步呢是融會貫通這個同性和這個異性，一世出世間所有的智慧都不能及這一地，到這一地呢凡情性智都通通取消了，本具的爭義自性就顯現了。所以無論爭義自性的體或者爭義自性的用，都得到現前，叫做現前地。進入第七地呢就盡這個爭義制，盡這個爭義制呢叫做現行地。爭義是時空三世橫遍十方，本來沒有邊際的，現在說盡爭義制，即是盡爭義實相理地，是無邊際的制。這一行呢，這個七地的修行，深而且現，所證的爭義呢是事不能窮其底，橫不能置其極，叫做現行地。第八呢，一爭二三明不動地。第七地呢是已經設之法的底緣，達實相的邊際。當他證得這個爭二自性的前提之後，能證所證，唯一爭二，再沒有有出有入。雖然是這個地上菩薩呢是隨緣負感美不周，而行次此菩提座是怎麼說呢？隨緣負感，譬如說美國 有个众生是应该到的，这个菩萨在香港都好，他即刻去美国应他的机为他示法。日本有或者韩国有或者那地球那边有众生应该到的，他即刻是应生去到的，叫做随缘附感未不执。虽然是到处去度众生，但是他不离开这个菩提座，不离开这里。我们做不到的，即是等于我在美国来了这里，我美国就没有我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回了去美国，这里就没有我了。菩萨不是的，这个八地菩萨呢，他就算去到全世界十方世界去度众生，他都不离开这个地方，不离开这个菩提座，而能够随缘附感未不执，这个叫做不动地。法增而用，名善慧地。法增而用，哪一地证到增义的前程啊？哪一地啊？大八地。大八地呢，真正以前呢是见到真义，是犯正真义，现在大八地呢真真正正不动地呢，是真真正正是正了真义的理体的了。正了真义的理体呢，就会发生真义的作用，真义的作用呢就非常微妙，非常不可思议。这种智慧呢是任何地都不能及的，叫做善，叫做善慧地。菩萨到这个地呢，得到这个真义自性的体，发生这个真义的作用呢，能作大法师，具足无外变，善答一切能问，而且一句说话能够回答众问，令到问问题的人呢生这个风起心，叫做善慧地。实际来讲呢，既然是称这个真义的体性，能够随缘起这个随缘的作用，点止事法第一啊。不过事法呢是大用真义的作用，真义用的一部分而已，能够做大法师，证了第九地就不只是做大法师了，已经可以做圣法了。实际由此开始呢，很多人呢喜欢人家叫他做法师，今天出家都好，明天就想人家叫他做法师了，人家不叫他做法师都自称我是法师。就是我们比起这个善事法要这个大搞地，真是这个都讲不上。我们得明白多少，你告诉我，我们明白的而且是在诗本里面明白的，不是亲自正的境界。这里是亲自正的境界，第九第八地已经明白这个真义的前提的，已经是得到这个真义的自性，由这个真义自性而起这个真义的作用，然后才可以称为大法师。那你说做法师都挺难的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过这法师有很多种，一种呢是以法法为我之师都可以称法师，那所以昨天出家今天都可以叫做法师，因为他出了家以法法为自己的师嘛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呢真的要具足四无外变，能够深达这个真义理性，然后才可以做这个大法师。好了，讲到这个第九地之后呢，第九地之后还有第十地了，但是第十地呢就要有一个收集位，阿难时之菩萨从此以往收集不功，功德圆满，业莫此地名收集地。由此可以知道第九地呢已经收到功德圆满，自利利他都究竟了，以后都不用收了。 以后咧唔使自己收，而系只系顺为利益众生。第十地顺为利益众生，第九地咧收集已经功德圆满啦。所以话咧，善慧地菩萨咧系好多好多，叫做诸菩萨之菩萨，或者话诸菩萨咧系通于前边啊，通于前边乜嘢？十相、十智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四加行。但海洋法师话唔系，因为法咧曾经系结过呢个四十一心啊嘛，系收集前嘅方便，所以咧下边嘅经文亦话自此以往啊，此就系指第九地嘅菩萨啦。所以可知这个知字呢是指由四加行开始加工收集自利利他的行，至这里呢已经是收集完毕了，自利利他的功德已经圆满究竟，因此这个地呢又叫做收集地，收集究竟了。第十地呢就是纯粹属于利他，不需要再收集了。持任妙云浮涅盘海明法云地，持妙是属于法，这个持这个妙是属于法，这个任和云是属于譬喻。法在这里相举这个法和譬喻来显示菩萨利他的功德，前面呢收集自利利他已经究竟了，不需要再收集，从这个十地开始呢是纯粹利益众生。这一地的菩萨呢所证的法身啊，是湛然周遍，应生而云，所以能够以这个三慈普任九法界的群机，八众生的苦以众生的乐，令一切众生都得沾法以用着众生心，叫做云、哦、三慈是什么？三慈是什么？生言慈、法言慈、无言慈、哦、我们众生呢只是可以做到我们的慈悲，只是有生言慈，而圣圣人的慈悲呢是做到法言慈，菩萨的慈悲呢是做到呢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、哦、现在呢这一位十地的菩萨，十地的菩萨能够以这个生缘慈、法缘慈、无缘慈普任九法界众生的机，令到众生呢是得离苦而得到安乐、哦、所有众生都能够沾到这个菩萨所施的法义，用着自己的身心，叫做妙云地。到这里呢真是功德圆满了，成其无功用道呢直趣之佛所证的涅槃果海，理和智一切显现，地上能够清亮自在，叫做法云地。由这个十地呢，我们现在旅行到最后了，最后在华严经呢由这个十地呢直入妙国，不立这个等国、啊、但是这部经呢就在十地之后呢再立这个等国位，等国位呢就是同佛一样的，以法齐等、啊、究竟怎样等呢？讲埋这个等国、啊，而来逆流而是菩萨，顺行而至，各制入交，名为等觉、哦、而来逆流，什么叫做逆流？什么叫做顺流？我们就是顺这个生死流，法呢就是从这个法果 入呢個生死度眾生咧，叫做逆流。哦，即係話二嚟逆流就係從呢個真係嚟入呢個俗體嚟，用呢個法嘅境界入到眾生嘅境界嚟利益眾生。即係話法咧，雖然係證到涅槃，但係不捨眾生，所以倒駕慈雄，逆法性流而順生死流，從呢個上直光土垂積三土，垂積方便有二土、梵性同居土同埋十部中嚴土，啊，說法離生叫做逆流。啊，上文所講咧，自覺已然能覺他者而來應世，即係話自覺已經圓滿啦。而家咧響法果咧倒駕慈航入呢個生死度眾生叫做逆流。哦，二是菩薩順行而至咧，就係話講法雲地嘅菩薩逆呢個生死流入呢法果菩提嘅流，叫做順行而至。哦，咁二是咧就係，是，當呢個二來出呢個菩提入生死嘅時候，呢，這個咧等個菩薩咧就係，是，出生死入菩提嘅時候。哦，即係等於一陣你哋出去有一個人一隻腳踏咗出去，一隻腳喺裏邊，另外有一個人咧一隻腳踏入嚟，一隻腳係仲喺後邊，呢，這個叫做等覺。哦，叫做國際入交。哦，這個國際入交大家都同達到這個地位，叫做國際入交，叫做等覺。等覺菩薩的此覺智雖然是以法妙覺的境界相等，但是因為一個順逆出入不同，現在你在這裡行出去，你知唔知道呢条路有乜嘢啊？知道，但你喺外边一只脚踏入嚟，未入到呢度，你知唔知呢度有乜嘢啊？唔知啊，就咁样唔同啦。哦，等个菩萨咧，未知道法嘅境界里边有乜嘢啊？法嘅境界未知得清楚，但系法咧，逆流而出咧，就知道法嘅境界系好清好楚，法嘅功德佢已经圆满证得噶啦。咁呢个叫做等而不妙，因为入嚟嘅时候未入到里边，唔知道里边有乜嘢，所以系等啫，系不妙。呢个叫做等觉。哦，个等觉咧，又等觉咧，再进一步咧，就入呢个究竟觉啦。等觉要填啲乜嘢，然后入到呢个究竟觉咧？咁填乜嘢？叫乜嘢？啊？填最後一品生相無明，填最後一品生相無明。哦，所以咧係叫做咩？叫做等而不妙，未曾究竟。因為點解？仲有最後一品生相無明未填，記得嘛？無名不覺生三世，就是 最初這一品無名。四十二品無名嘛，前面是幾多少？四十三、啊，十相不是十相未是，啊，十相相似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，啊，等觉填了四十一位，一品无名，还有最后一品四十二品无名，最后一品填成就入这个妙觉了。这个怎样填呢？就是等觉菩萨要由这个金刚后心，用这个金刚的智慧，特别坚强的智慧，然后才填成这个最后一品无名。所以呢就话下边话呢，究竟展依号呢话二事重重登方十二，登同埋福是十二，方丈妙觉成无上道。 所以等过咧，仲差一点，差点咩？最后一份呢个生相无名。哦，讲到呢度咧，妙觉等到下一次先讲啦，未得成佛字，要等下先。哦，下一次然后先成佛，然后翻去修行先，修咗两个。因为这个礼拜放假是吗？后日和大后日放，下个礼拜回来就可以成佛了。